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之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首先咧就今日就系黄之锋、周庭同埋林朗贤三人咧，就被指为非法集结，咁啊判入狱咧个刑期相当之重咧。 咁啊由七个月去到十三个月不等啦，咁啊甚至乎周庭咧其实系第一次被捕初犯啦，认罪啦，咁啊但系都系判呢个十个月嘅。 咁啊，呢啲非法集结罪咧，我哋睇睇以往咧系点判啦，系嘛？以往系点判啊？ 其实你见到以往非法集结咧，都系判好多社会服务令啊等等嘅嘢，尤其是你初犯兼认罪。 2016年大致成案吓、就背景就系咧话呢个叫做大致成咧，2014年11月19日三人冲击立法会大门，破坏20块大门材料，咁啊判乜嘢咧吓？就判呢、這个六个月为起点，扣除社会服务时数就3.5个月，系咪？嗱、這个咧系冲击立法会大门，并且造成呢个刑毁，系嘛？个理由系被告行为有暴动性质，讲明啊，就使用暴力冲击，连带破坏公共财物，系咪？咁2015年黄杨达案就指黄杨达2014年喺反新界东北发展计划集会时喺立法会西门冲击，就判罚款5000元，系咪？当时咧就话佢制造合理理由恐惧扰乱秩序，系咪？但系就指当日立法会会议冇受阻，保安员咧。是有受伤，不过伤势不严重。好啦，咁还有一宗2017年啊，黄之锋案，指黄之锋2014年9月25日号召市民进入公民广场。好啦，就判咩？罗冠聪社会服务令120小时，黄之锋、周永康分别被判80小时社会服务令，系咪？咁就另外仲有咩啊？2015年中建平案，港人自决蓝色起义这个组织两人及一名音乐人，被指2013年七一游行冲击警方，就被判80小时社会服务令。嗱，呢啲咧好明显咧，最多嗰个都系3.5个月。嗰时有暴力行为， 而且差唔多烂咗玻璃， 烂咗玻璃有公众财物损毁。呢个系一个。肢体冲突啊，几犀利嘅一个对抗。咁但系今次你话黄之锋、周庭同埋林朗贤，个包围警署，佢系包围噶，系嘛？咁明知道系非法集结，话佢仲系刀场，仲系叫口号。咁呢个值唔值得10个月同埋13.5个月，咪7个月咧？ 同埋嗱，呢一個咧，其實喺法庭上面咧有兩個好重要嘅考量咧，即係第一個咧，其實就係雖然大家都覺得咦，點解同以前啲案件判得輕同判得重有少少唔同，但係其實每次法庭去判決咧，其實有一個好定期嘅咧，即係所謂量刑嘅檢討啦，唔係而家坊間倡議嗰個量刑委員會，法庭嘅庭長自己係會一齊檢討一下，其實我哋就住現時嘅案件，會唔會有一啲指引量刑嘅指引出咗嚟？事實上咧，就呢一排咧，的確就真係因為社会事件咧就话喂，系咪要有社会加强个阻吓性咧？就谂住判得重少少，但系睇翻当其时成个呢一个嘅警方嘅个案啦，而且嗰个嘅即系犯嘅初犯啦、认罪啦，喂，其实判嗰个月份咧都相当之重，加上咧亦都好尴尬，因为你谂下，其实如果你判得重嘅时候咧，你下一个 legal action 咧系好清晰嘅，就系、是、话喂，如果你判重咗觉得唔啱嘅，你咪上诉咯。 因为呢个黄思丽裁判官咧判周。周庭十句的理由呢就是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就说他的罪名是积极参与， 留守警总，警总15小时，同埋不断叫口号。 嗯，咁你见之前过往黄杨达等等个个示威都系有做晒类似嘅， 仲有冲击添， 但都系社会服务令嘅啫嘛。 系咩？嗱咁样，即明知呢个集会未必批准，仍然参与。 嗯， 咁即系话都唔系组织添啦。 嗯， 佢唔系煽动啦，组织就系积极参与，留守警总门口啊，15个钟，同埋不断叫口号。 嗯， 呢啲好明显，嗰两三年前嘅标准咧，系绝对不会嘅，足以判10个月。咁而家点解系咁咧？嗱，呢个我哋讲事实出嚟啊。 嗯， 当然系国安法啊，政治压力啊，咁多个月几个月系不断有人叫嚣，香港嘅司法不受控制啊，系咪要呢个加强呢个量刑委员会啊？系嘛？呢个叫黄思黎呢个裁判官啊，是否佢而家嗰个？職位是在地方裁判法院，要想着他的升迁啊，或者在这个行业的生存问题啊，政治压力的等等，是吧？ 嗯， 这个呢，那个判刑那个落差太大。你不可以说因为这个周庭在国外，在国际社会呢是有名誉，或者呢我咁样呢，所以我判得特别重手。 嗯， 呢个系 irrelevant。 即系话啊，你呢个肯定系领导者，而且影响力甚高。 因为嗰日冇人领导嘅，冇大台啊嘛，系嘛。 咪同埋调翻转都好难，因为你系某一啲人嘅领导者，所以你喺呢一单案入面就判重啲。喺法律上又好难有个即系咁样嘅考量嘅。如果你从一个法律嘅考量就系、是，如果你系某一个即系可能暴力组织、非法组织嘅领导人，咁啊判重啲又合理啲啊。喂，唔系，你只不过系其他示威，甚至乎唔关事添。你以前做过学民思潮嘅发言人之一，不过就已经喺10几年嘅时候推出咗啦。咁啊，一直以嚟你喺个 Facebook 人数都好多人 like。 系啊，话呢啲计埋晒落去啊。 咁呢个啊，同埋喺日本有好多人支持。咁然后因此而判重啲嘅话咧，嗱呢一个咧就并唔系一个法庭。观点嚟，但我话其实个裁判官敢判十个月咧，最巧妙同埋最法律上难睇嘅地方，或者即系策略上好难做嘅地方喺边度咧？就系、是、如果我哋万一真系见到个量刑觉得甚高嘅时候，其实一个好合理嘅法律举动就系我去提出上诉同埋想复核嘅刑期，希望佢减翻。即係輕啲啦，好似你過重我裁判官，我俾翻啲理據出嚟同你睇。但係你諗下諗下咧，你會發覺真係完全唔抵噶啦。首先你嗰個律師費好貴啦，二來就係你排完期得嚟同個裁判官傾完，跟住然後佢減刑唔減刑都好咧，分分鐘都過咗半年有多，即係6个月至7个月有多，10个月減翻少少嗰啲假期，其實可能都去即係可能得個9个月領。 係 加加埋埋咧，你係即係你會發覺就係話佢呢一個咁樣嘅10个月嘅判決咧，你係作為哪怕你作为受被告嗰方咧，喺个法庭嘅策略上面咧，你真系上诉又唔系，有上诉都唔算好好。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即系喺我哋嘅讲法就系一个几棘手嘅个案嚟，而且真系非常之可惜。 棘手我就觉得唔系话棘手，我谂都系个政治理由啫。因为我哋记得咧，喺今年嘅5月，同样系区域法官啊嘅另一位姓郭嘅咧。就产生一个叫做高尚情操啊，咁嘅判决嗱，嗰个咧就真系有呢个暴力嘅，系嘛？咁但系佢加个说明咧叫高尚情操，呢个系将军澳连龙隧道啊，就男导游洪振斩伤两女一男，咁咧就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咧，嗱佢哋系承认控罪啊，判处佢入狱45个月，判词中同情被告嘅行为，又指佢接受刑罚时仍然关心受害人，所以咧系情操高尚。嗱呢个咧要留意就系用把刀系有意图，系在连龙场系斩伤两女一男。3个，OK， 就45个月，系咪？咁所以咧呢个咁嘅判刑嘅比较咧，我谂啊，公众自己咧 去达到一个结论。 同埋唔单止公众自己达到个结论咧，其实你从一个法律上或者法治上咧都几难棘手，或者其实今时今日我哋要问嗰个问题。嗱，头先你见到周庭嗰、那个即系判决你唔满意嘅时候咧，其实就由周庭代表自己咧，或者佢揾啲律师代表自己咧，就话我哋希望检讨个量刑。但系头先你见到一个案件，喂斩伤三个人啊，两个人， 三个啊， 三个人，喂都系犯45个月，好似真系少得滞。咁边一个代表佢去上诉话？喂，我觉得你判得太轻。嗱，因为呢单系牵涉刑事，而佢提告嗰个人咧系律政司嚟，所以唯一亦都合理地可以觉得佢判得太轻而提告想量刑嗰个咧，其实就系律政司嚟。所以你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对香港法治好有要求，甚至乎我哋对法治要求嘅时候咧，我哋系对个制度有要求。嗱，我唔系话嗰个官判得好判得唔好，咁裁判官都系人嚟嘅啫。你见到而家啲裁判官入行嘅原因同埋入行嗰个方式，你都唔会觉得佢做嘢即系 100% 正确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个制度保唔保障到唔同嘅人？无论你出世嘅时候系一个蓝丝定黄丝，无论你系一个即系示威者定系你系一个当官职人员做嘢。但是制度 suppose 是保障你的嘛，但是现在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制度是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挑战的。 好了，广告回来再说。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之晶。 嗱，依个咧，我哋再睇睇外部嘅大气候点会影响到香港而家嗰种台蔡英文话斋系威权咧。呢个慢慢你见到特区政府系专制化同埋极权化，就系咧最近呢个澳洲同中国一场非常罕有嘅外交纷争，因为呢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咧就上传一张。澳洲军队的军人持刀威胁阿富汗少年的图片，不是持刀威胁，是准备割颈杀他，引发两国外交战。澳洲总理莫里森公开指责这种行为，但中方不但不道歉，这幅图的作者 CG 插画师叫乌合奇伦再整多一张，就咧嘲讽澳洲总理莫里森要求中国道歉嘅举动。咁啊，赵立坚喺个推特嗰度咧，嗱呢个先讲啊。呢个 Twitter 咧，赵立坚咁做咧，当然咧佢一个外交发言人嘅身份咧，呢个系对于中系代表中国政府直接对澳洲嘅冒犯。但系发表喺 Twitter 度。你要知道 Twitter 最近呢喐唔喐呢就去封呢个账号嗰、那个账号，即係支持 Donald Trump 嘅嗰啲人。 或者下面加条 disclaimer 就话呢个係 fake news， 又或者呢个 news 呢有少少呢张相唔係真嘅咁样。 又或者呢 Twitter 成日作一啲呢道德嘅审查。係咪嗱 ,Twitter 呢係俾呢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第一俾佢用成为会员。第二可以上载一啲呢是咁具有冒犯性的图片。点解呢个是冒犯性呢？你又试想一下，如果你话是法国人整一张类似咁嘅漫画去嘲讽呢个叫做伊朗教主，是吧？你讲个法国政府如果类似一张整一张而家嘅类似呢个伊朗教主，是吧？话佢呢揸住把刀啊，屠杀示威者，咁你估会点啊？ 系啦， 你估会点？ 甚至乎你唔觉意讲一句，即系可能系极端伊斯兰主义者啊，咁啊，下面就一定出 disclaimer 噶啦。 喂，你推 Twitter， 你够唔够胆咧？系俾佢出，同埋你够唔够胆咧？唔落 disclaimer， 我相信系唔会俾佢出啦。系咪？啱唔啱啊？呢啲咧好明显咧系。人哋澳洲嘅国民系觉得好冒犯嘅，呢啲你就唔好拗啦，你话啊呢啲你系事实上嘅咁做过，所以我哋有言论自由。 呢个真系唔可以话纯粹。 咁人哋查你漫画喺法国都有言论自由，系咪？咁咧就而家再执多剂，咁啊再执多剂咧，呢、這个叫做战狼嘅画师啊，呢、這个叫乌合奇伦，咁而家咧。最好笑咧就系中国啱啱先至参与咧，系加入 由东盟发起的这个叫区域性 RCEP 叫 RCEP 的一个叫做降低关税互免关税一个那时候很多人歌颂哇今次正啊中国已经将美国排斥在外今天有澳洲份的纽西兰。 不止很多人歌颂你看今年施政报告特登 delete 的一段就是这一段就是说啊我们为什么要融入大湾区呢因为中国呢甚至乎加入这个 RCEP 又是世界上几多人口然后 7% GDP 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是时候即是回中国呢就会即是食住这个势头啦这样。咁但是 RCEP 一出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mandate 呢就是它在十零年间呢其实整个区域以内入面那些关税呢是要尽量降低到零的。但是个问题就是你看到莫里森这个这样的反应之后呢中国就对于一些澳洲的产品呢就提升了关税。 啱啱签啊。 咁你就会发觉啊签完呢个咁样嘅協议冇几耐你就发觉你成个套路已经同你想要求应承嗰样嘢呢 係 完全唔同咗啦。 因为呢个係对澳洲嘅红酒呢係施以200%嘅关税。200%。并且呢向中国呢八月呢向澳洲嘅大麦呢係征收80%嘅关税。咁呢啲你又加入嗰个叫 RCEP, 就话呢最终要导致零关税。你嗰头签咗你咁样做法呢啲有几大诚意。定係你嗰头签完呢、這个 RCEP 去变咗历史文件。咁你林郑呢啲戆夸夸喺下面敲咩敲咩边鼓呢 是 吧即是等于蚂蚁金服喺香港啱啱酝酿上市嘅时候。你林郑你哋呢班人同埋嗰边嗰啲人都话啊今次香港有运行啊嗱 ,IPO 最大啊 啊全球最大个 YBO 啊 ,IPO 啊醒唔醒啊 是吧大个沙地亚美啊油田都唔够佢大。 今次系咪威啊香港嗱呢个就特为香港经济打支强心针话口未完而家马云而家处境点啊你话。仲有冇得 IPO? 咪一有嘅不过唔系嗰隻蚂蚁金服啫。係囉即 係。嗰日口口声声话阿里巴巴嚟香港上市啊嗱呢个证明呢个有信心啊咩。咁而家呢啲去晒边。 同埋唔單止呢樣嘢其實今次呢個 RCEP 嘅事件導致到而家中國嘅反應之外呢令到好多成個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歐社會最大嗰個問題呢就係、是、當年即係拜登上台之前講咗一句佢盡量會利用個制度去規行呢個中國嘅行為而且希望呢中國喺個制度之下呢就慢慢呢就變返咗一個良好或者係一個融入世界嘅國家。咁呢個做法呢其實喺Clinton 嘅時候試過嗰陣時因此我哋就俾咗佢哋入呢個 WTO 啦。咁然後 Clinton 試完發覺唔係好 work 嘅時候奧巴馬嘅前期呢就繼續話啦我哋不如盡量傾啦盡量講啦莊園會議啦你過嚟美國傾一傾然後即係奧巴馬又過去北京傾一傾發覺又唔係好 work。咁但係你發覺而家越嚟越多新呢啲協議簽啦 ,RCEP 等等呢啲會議都簽埋啦。喂其實中國政府喺外國嘅時候佢幾順從一個外國嘅規則順一個外國嘅行為嘅規範呢其實係受到好大嘅質疑。 係。咁所以你話而家已經到咗一個呢人治嘅時代。當呢個姓郭嘅法官話嗰、那個洪鎮係斬傷三個人係高尚情操嘅話。咁我哋都一样可以话今日黄之锋呢就被判13.5个月佢仍然呢高呼不忘关心嗰12个未曾审判而且呢係无端端扣押咗咁耐嘅香港人嘅命运。呢、這个都係高尚情操算唔算呀、你 可唔可以摆落判词度呢 你有冇咁嘅考虑呀係减刑呢你个法官有冇咁讲个裁判官呀所以呢啲咪就係政治啦係咪所以唔好同我讲话你嘅法治呢係公正一定有政治情绪嘅参入新闻之后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好啦咁照啊冯博士头先咁样分析呢个见解非常独到即係呢个裁判官黄思丽咁样判周庭呢 十个月咧非常之刁钻，因为咧你话如果判三个月两三个月咧，你就好快坐完就出嚟。 嗯， 如果你又判两年至三年咧，你又可以申请保释等上诉。 嗯， 判你十个月即时还押，等你唔三唔四焗住咧，你都冇得上诉。你喺里边慢慢上诉，一路上诉一路坐。 嗯， 排得期嚟有得上诉咧，都出咗嚟。 嗯。 呢、這個咧就類似劉夢紅嗰只，劉夢紅嗰只咧就係差唔多係咁， 係 判一年啊， 係咁啊，所以呢啲好陰濕嘅判決咧，其實講真，即係雖然係合法嘅，完全合情合理，喺個程序上你 合情合理就係唔知道，你話合法就你唔可以講話唔合法嘅，呢個佢個職權範圍， 係佢職權範圍嚟噶嘛，你係， 但我哋頭先講呢幾年呢啲咁嘅判嘅先例係咪？ 嗯， 就最高嗰個都係三個半月啫嘛， 嗯。 长毛啊，咩就算系嗰啲咩黄毓民啊嗰啲咁，长毛只系试过两个礼拜，定嗰啲冲击立法会啊呢啲咁都唔系话咩啦。你话周庭嗰度个叫做系咪啲人教唆啲人去参加非法集会，同埋喺个社交媒体系嘛？ 可能喺社交媒体或者现场讲咗两三句，咁呢个就当煽惑嘅情况。咁加上就喺英国法庭上面咧，都曾经讲过咧，你煽惑唔一定有效嘅。咁只要你煽惑过咧，都可以照样即系执到你呢句罪嚟做。咁、但系过往咧，其实你煽惑冇乜效啊，又或者咧，其实你嗰个煽惑只不过好轻描淡写一句咧，法庭都可能话网开一面就当睇唔到。好似头先你嗰啲案件咁讲话，咦佢受冲击嗰个人其实个伤害唔系好大啦。 佢个警署啊嘛。 系啊。 警方点会咁容易受伤害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 即系你话你包围立法会、冲击立法会，可以令到里边啲议员受惊吓，冇办法做正式嘢啫，冇办法开会。警署冇啊，因为俾你包围，佢里边吓到成班差人停晒工，捐晒落台底打冷震，冇噃。 咁就好惊喎，咁就到我哋好惊 系嘛？因为咧，你呢个非法集会咧，仲有一个条件就会引致嗰啲人害怕。 嗯， 系嘛？ 系。 而且你个包围个警署咧，如果你话引致警署被包围，里边警司督察咧觉得害怕咧，啊，有一个证据咁显示咧，咁你话判八个零至十个月咧，都仲有得拗。 咁但系就要有警司行出嚟同法庭讲话，我见到周庭包围我，我惊惊喎。咁啊，真系有啲，即系我又唔相信啊。 你净系广播道、香港电台，咁呢几年成日都有人非法集结。 嗯、 拉横额系嘛，喺度闹里边广播处长梁家荣出嚟见我咩咩咁，喂嗰啲未见你呢个报过一单非法集结，香港电台香港特区政府啊嘅机构嚟噶， 嗯 系嘛，咁啊里边嗰班节目主任啊都有理由啊系感到害怕噶， 嗯 系嘛，因为你睇到嗰、那个。嗰、那個啲以往嗰啲判詞，要感到害怕， 同埋調翻轉， 同埋周圍嘅人覺得害怕。 你睇，即係任何嘅媒體同埋有大眾公即係嗰個電波嘅東西咧，其實喺一個市民或者喺個法理上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資產嚟嘅。如果你就唔會見到我哋以前大東電報東司嗰成棟大樓幾高度戒備或者等等嘅情況啦，因為講真，任何嘅不法分子佔領咗個大氣電波咧，係可以造成好大社會破壞的、所以你包圍電台。喂，咁呢个可能个罪行啊，真系唔会低得过包围个警署。 嗱，咪同埋点叫包围先？ 系咪真系冇门口走咧？ 系咪即系连后门都塞埋？ 嗯， 所以呢啲咧嗱，当然咧会引致国，即、就、系、是、引致国际社会嘅反应。不过而家以大陆嗰个手法咧，都系夹硬嚟。唔会理出边啲观感，所以你睇嗰个澳洲嗰单嘢你就知道。 唔系呢个其实就令到大家有啲即系令到我哋可能唔知点解呢一排咧就有个好奇怪嘅现象啦。以前我哋发觉啊，香港你示威政府都可能 back down， 跟住政府而家唔 back down 啦。咁香港有啲示威者咧就会转头咧就话要打国际线，即系外国政府求援。咁当其实喺上一年咧，外国政府嘅一啲种种嘅举措咧，对于中国政府咧都煞有戒心嘅，即系觉得啊唔应该可以做呢啲咁样嘅嘢嘅，甚至乎我哋都要俾面外国，大家有啲嘢都可以放远嚟做吓，暂停一下。喂，但系你睇翻呢三个月嚟，唔好话三个月，其实呢三个星期嚟咧，中国政府对于外边嘅外交手段咧，就开始已经系即系剥咗个拳套咁样咧，尽量就用翻一啲自己有利或者自己嘅逻辑咧去解决问题。头先你讲澳洲嗰单案件就好清晰嘅一个例子啦。过往如果你话系环球时报将头先嗰啲恶意嘅即系图画去 display 出嚟。 嗰個係任何嘅，即係甚至乎國企嘅媒體去做都唔啱噶啦。咁但係都冇咁大問題嚇，即 係因為《環球時報》佢自稱話係一個唔係官方喉舌啊嘛，個個都知其實隸屬《人民日報》啦。 係啦， 但佢哋今次係外交部發言人啊。 係呢個係職員嚟噶， 唔係話一間民辦嘅報紙啊。 嗯，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民辦報紙，咁你喺西方傳統咧都會覺得，可能報紙都有 professionalism 嘅，有一個專業態度。冇 個言論自由啊，可以 係啦，可以編輯自主嘅咁樣。喂，但系而家同你讲话唔系，呢个系外交部嘅东西，然后去做一个咁样嘅指控嘅时候，嗱呢一个指控正正喺外交上面就话俾你听，就系呢个指控咧就系由一个国家资产，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国家利用纳税人嘅钱，利用国家嘅机器，然后出一个 post 去诋毁一个另一个别国。喂，呢个由头到尾系一个非常之严重嘅外交行为嚟嘅。咁所以点解澳洲政府会觉得话，喂，你完全唔啱国际套路？首先第一。但中國澳洲政府都成日鬧中國政府噶啦，但係通常都係啲媒體鬧，就唔係澳洲出份聲明出嚟，出份聲明咧就代表非常之嚴重。但係而家你嗰個外交部發言人係都幾即係我哋所講幾輕率地就將一啲人哋做出嚟嘅圖畫，非常有煽動性嘅圖畫，而且佢係冇將成個事實全部，例如話嗰啲兵係俾人檢控緊嘅，咁就 display 出嚟。咁呢個會唔會算係一個惡意嘅外交行為呢？今時今日澳洲就 check 咗，覺得呢個係一個惡意嘅外交行為，係一個 bullying， 佢覺得呢個直頭係一個 bullying。咁啊，澳洲已經係咁講，其實全世界都覺得，咦，中國開始唔係跟緊我哋認識嘅國際關係或者外交規矩咧去行事啦。 好啦，咁啊，而家講翻呢個拜登嚇，最近咧呢、這個 Donald Trump 呢度啲動向啊，即係而家都隱晦不明啊，係嘛？ 嗯， 係嘛？到底啊呢啲網絡嗰度話話就嚟依家呢場係一場政變啊等等，但你真係睇主流媒體咧，係唔會理會呢一個 Donald Trump， 嗯， 係咪？咁反而拜登呢兩日咧講咗一啲可圈可點嘅説話， 嗯， 佢如果佢上台唔會暫時唔會取消咧呢個 Donald Trump 政府任內對中國實施嘅關税， 嗯， 話第二。咁啊，對於中國呢啲咧，咩盜竊技術咧，呢啲嘅行為咧，佢會咧係尋求一個同歐盟嘅統一嘅行動。 嗯， 咁會喺就任之後咧，就會有詳情。嗱，呢個咧係到目前為止，佢講得相對係最清晰嘅。 嗯，而且喺咧喺今日嘅新聞入邊咧，拜登係講咗一樣嘢咧，就係佢會喺白宮嘅幕僚體制下邊加一個新嘅職位。咁、那個新嘅職位咧，咁佢哋而家即係 Financial Times 或者其他人咧，就話呢一個咧就叫做即係亞洲沙皇嘅職位，就是、管理成個白宮對於亞洲嘅政策。實際上工作內容，亞洲有幾多政策啊？咪就係對住中國咯。 即開個位特登針對中國， 就係、 是。 正 是 開咗出嚟，咁所以呢個其實拜登咧已經放咗風聲出嚟咧，睇起上嚟無論係拜登同埋呢個共和黨，大家丟好咗啦，即係我哋係有啲人要 appoint 翻一啲比較中間或者右翼嘅人士以外咧，甚至乎喺中國問題政策上面咧，拜登應該同共和黨嘅立場咧唔係爭得好遠嘅啫，未必係用嗰個人，未必係蓬佩奧，但係今次開新位直接對住中國嘅話咧，其實呢個咁樣嘅説法亦都即係好清。清晰地告訴你美國之後的政治策略、 雖然這個任用這個布林肯做國務卿呢就被人說還有一個叫 沙利文是吧、做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好像是、 這個都是比較相對 的說他是甲派、軟弱、樣 所謂的制度派嘛就是、決定用國際規則去規限中國 現在你看看現在最近這個澳洲啊，同中國方面呢啲摩擦咧，我諗美國都睇在眼裏嘅， 咪、所以呢個就係、是、 所以 Donald Trump 不斷嗰度講，如果你哋以往嗰套係得，就唔會輪到我出嚟出重手啦。呢句説話將會好多人會記得嘅，因為呢班人基本上係叫東岸精英制度官僚嘅復辟，係咪？所以你話成日我都用飛越瘋人院呢套戲嚟到做比喻。如果你嗰個精神病制度、精神病院嘅制度係 work 嘅話，點會整咗呢套戲出嚟啊？呢套戲點解會有人睇啊？係咪先？所以咧， 这个当然一两个月之后会逐渐明朗化。 咁但係其实呢个明朗化嘅时候呢，其实中国政府 suppose 我哋嘅理解就係明明制度对你无效，你梗係做多啲嘢，然后首先话俾人哋听，唉，其实我都仲啱緊呢个国际嘅規則㗎啦，咁我都会同国际接轨等等嘅问题。喂，但係无论而家即係中国嘅一种战狼式外交啊，甚至乎而家超越咗战狼式外交啦，根本上係重塑緊成套嘅国际規則嘅时候呢，其实佢係更加之让好多国家包括美国啦、澳洲等等地方怀疑，喂，好似我哋原本嗰套希望即系中国引入成世界，然后用国际规则同你去玩，会呢个咁嘅理论睇嚟越嚟越错，而且错得非常之 即系破产添， 直头破产咁滞。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咁啊有一样好奇怪，你澳洲同中国咁交互咧，你唔见到任何一个澳洲嘅中国留学生组织，如果出嚟啊声援啊呢个中国外交部， 咦？点解 就闹翻呢个澳洲转头啊？全部失踪啊！你嗰阵时嗰啲香港学生喺嗰度校园啊，咪俾啲大陆嘅留学生出嚟咩嘅？ 即系你如果你喺19年示威嘅时候，香港人只要有少少声援嘅行为啊，你发觉其实隔篱就已经有好多即系中国留学生出嚟。咁你见到近排澳洲冇呢件事啦， 冇啊。 其实唔单止澳洲冇呢件事，其实20喺即系上年年尾， 呢啲好正喎呢啲。 因为上年年尾嘅时候咧，加拿大嘅香港嘅学生嘅组织啦，去到美国嘅学生组织咧，系做咗一个新嘅策略咧，即系所谓点样去对付呢一啲咁样嘅即系骚扰人哋示威者嘅行为。其中嘅方法咧就系即系影低佢哋嘅相啦，然之后就帮佢哋报警啦，咁样去睇翻其实佢哋嗰个签证嘅由来等等嘅问题。咁所以自从即系加拿大个学生做咗呢一件示威之后咧，或者呢个反示威嘅行为之后咧，你会发觉其实即系加拿大上年嘅年尾系非常之平静嘅，即系好多学生集会等等嘅问题嘅时候，好多留学喺加拿大嘅学生都好担心咧，就俾人再 check 一次自己的签证有没有填错方啦，即是例如说在政治联系上面不记得了填自己曾经入去的 签证。所以说爱国是一盘生意嘛，爱国商人朱友伦讲的嘛，两面人来的全部都是。 是。 啱不啱啊？ 其实上年是有这件事，就譬如说有些很多爱国的同胞呢就揸住架法拉利插住支国旗行过，即是在 城。现在插一圈看看，行一圈看看。 现在就不够胆嘛，因为很多爸爸妈妈打电话翻嚟，喂，唔好话俾人知，你好要揸法咧，你好唔好咧？即系， 澳洲佬唔系好恰噶，我哋听啊，佢哋都维持一个非常之爱国同埋民族主义嘅白澳主义政策咧，都好多年啊。 唔系，佢唔系澳洲话系多元民族国， 冇多元啊，澳洲系白人建立嘅，呢个系事实。OK。当然后来有好多华人呢去呢卖猪仔，亦都作出好大贡献，亦都系事实。而家好多呢澳洲嘅华人已经系第三代第四代。咁系边啲系澳洲嘅第三四代嘅华人，你睇佢个姓就知道。譬如话佢有一个姓，譬如叫一个叫做 Mr. 兴咁。呢、這个叫 Mr. 兴呢，个兴呢就系佢个名嚟嘅。佢个名可能叫陈国兴 ,Chan Kwok Heng。咁即係呢啲呢就係佢早年卖猪仔呀，佢老豆呀，呢个叫陈国兴，可能係佢老豆个名。佢早年卖猪仔呢，即係船靠岸呀，嗰啲澳洲白人喺度嗌，喂，你边叫咩名，自己报个名出嚟，佢 Chan Kwok Heng 咁。咁嗰啲白人嘅警卫呢就求其呢就用佢哋嘅諗法，你最尾嗰个音节就一定係姓呀。於是呢就将你嗰个叫陈国兴嘅兴呢，嗰、那个明明系名咧，就填咗姓，然后就即刻俾张身份证你，或者成日身份证明书，咁你永久咧就叫 Mr. 兴， 即系个仔都叫兴啦， 我孙又叫兴，系嘛？所以你见到 Mr. 兴啊 ，Mr. 明啊，啊，或 Mr. 咩啊？Mr. 清啊，即系冯志正啊，Mr. 清啊，咁咧，咁你就知道喂。咁啲中国百家姓冇呢啲姓㗎喎，咁呢啲係第三代。第四佢哋嘅英文好流利。 同埋裏面已經內在化咗，變咗澳洲人。 係咪㗎？以前我哋成日讀書話咧，加拿大同澳洲行多元民族主義，唔行大熔爐，大家即係平等。 但係有一個大前提， 嗯， 多元民族都要服膺於澳洲嘅根本嘅憲法。 嗯， 就係咧，呢個係一個英聯邦嘅重要會員國。同埋澳洲白人當初嚟澳洲建立自己嘅家園，係行民主、自由、人權，同埋係以耶教為主。 啊，咁啊呢個真，因為澳洲雖然話自己唔係一個有宗教， 你可以閂埋道門咧，自己咧拜天地、拜祖宗， 嗯， 係嘛？但係你不能夠咧就出去指住澳洲墨爾本個教堂破口大罵同埋拍潑紅塵。 嗯 ，OK。 同埋澳洲嗰个基督教嘅主义系非常之盛行，你睇下澳洲人平时 好多澳洲华人几代都即系佢尊重呢一个价值观，咁啊冇事咯。 嗯、 你喺度叽叽吉吉啊，系嘛？ 系 压制他人表达言论嘅自由咧，你就已经系触犯咗澳洲嘅基本嘅价值观。 嗯， 這個、呢个咧就一定要澳洲白人啊出翻嚟教翻你咩叫初心。嗯系嘛？其他唔敢出声啊！其他系嘛？ 同埋 即 系 嗰个系隔，嗰个系阿头啊！对唔住， 嗯， 系咪？所以咧，呢个世界，你唔好以为你有钱就打横行噶噶。 咁但系唔系净系得澳洲华人噶嘛？仲有好多我哋香港嗰啲同澳洲好熟嘅，即系啲朋友仔，都系喺澳洲入边啊，又有一股爱国之心啊！就好似我哋教育局局长两个小儿，都系喺澳洲嗰度长大啊，又喺澳洲度生活。 咁、哎、真系衰，我都冇，有好多人唔记得呢样嘢，你都几阴湿啊！喺呢度屈个钉尾提一提。啊、你不提我都不知道， 好心系我哋局长。 咁你即系意思请局长两个仔出嚟喺嗰边支持一下中国咁嘅。 喂，咁我哋咁多同胞过到去，一日 定 系 如果澳洲嗰度有香港留学生出嚟撑莫里森咧，希望佢嗰两个仔唔好企错边啊，系嘛？真系，哇！阿冯生你都 sexy 碌架。 啊，唔系 都有你个师傅七成功力喎。 睇我仲记得有软实力啊嘛，我哋系咪？ 系、啊、嘛？ 记得阿局长嗰啲人喺外边做好嘢 啊。好啦，咁啊，即系今晚时间差唔多啦，吓、啊，听晚十一点光明顶就会。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